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。以后明天的深夜，如会过一天，每一天谢罪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最爱你，与我这生一起。那句明天风高路斜，如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，以后明天的深夜，如每过一天。爱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。我最爱你，与我这生一起。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 老歌总会带给我们很多复古情怀，而且每天爱你多一些，真的是好多人在感情当中都非常认可的。确实啊，喜欢呢是乍见之欢，而爱呢才是久处不厌，是每天都要给他一些爱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钟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川朋友要点播的一首来自王菲的《怀念》。他说，我经常会在晚上下班的时候听着这档节目，想起很多过往的时光，所以我要点播这首歌送给我的那些老朋友。悠悠岁月匆匆，我们都有很多难忘的怀念的事情，有时忘了， 有时朋友会帮我们想起。如果可以坐上时光机，你想回到哪一年呢？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郭宝瑞要送给小叮当的，五月天演唱的《时光机》。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，要把这首歌送给你。我要回到和你在一起刚刚相识的15岁，5年的时光，做你的好朋友，好开心， 好安静。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讲不清，谁的笑，谁的温暖的手心，我着迷，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。全剧中看见漫长空座椅灯亮起，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，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，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清醒。好后悔，好伤心，想重来行不行？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。好后悔，好伤心，谁把我搬回去？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。对不起，独自回荡在空气，没人听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。真的痛总是来得很轻易，没声音从背后慢慢缓缓抱着我，就像你和我还有很多的平凡还没去，为何留我荒唐的坐在这里。好后悔，好伤心，想重来行不行？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。好后悔，好伤心，谁把我放回去？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。对不起，独自回荡在空气，没人听，最后又是孤单的等到天明。 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说，他们的青春里都会有一首五月天的歌，五月天承载了他们一个青春的片段。是，有时候还不止一个片段，还有更多更多。那些年轻时听的歌，爱过的人，总会在这一生当中让我们时时想起，也会知道那个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简单而纯粹。点歌节目也是这样的，它并不复杂，但它需要真心，它需要走心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王小盼朋友要为她的好姐妹点播的歌曲，说他们从上学的时候就爱听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礼品卡，一晃他们两个都做了妈妈了，经常在一起呢，还会谈到学生时代的时候听的那档点歌节目。今天晚上很想点播一首他们爱过的歌曲，祝福友谊天长地久，可以认识你。 别说爱情会是迷离和甜蜜，如果没有你我会伤心。 我说爱情就如生活在梦里，没有你的世界只有孤寂。 一见你我心会意乱情， 想你24小时， 在想你。 爱的天使， 你让这空虚世界充满了火。 上星星，闪烁着幸福，永远爱着你。 情歌都会让我们变得温润许多，而想起爱情里那些美好的东西，爱本身并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人，是我们人为的让它附加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，才会让自己到某一个时刻黯然神伤，感叹命运的捉弄。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宗纬演唱，名字叫洋葱。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的朋友非常多，今天晚上又再一次要为小花猫叮当响这位听友送上，愿你听完以后能够慢慢的释然。 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，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鼻酸，你会流泪，永远是被叫醒，多希望能遇见。 会被甩，你会流泪，只要你能听到我，看到我的全心全意。 如果说听一首难过的情歌可以让自己宣泄，达到一种情绪的爆发，那这首歌之后呢，希望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，已经回到了一个平衡点，开始一段安静的时光了。不用忧伤，只要安静的去面对生命的所有。上半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份祝福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《开始懂了》。总会有一刻你大彻大悟，开始明白了那些纠缠不清的事情，突然间理清了自己的方向，就这样你开始放下，与自己和解。这首歌要送给王蒙朋友，希望听过之后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爱得更久点。 静静看你走，一点都不像我，原来人会变得温柔，是透彻的懂了，爱情是流动的，不由人的，何必激动着要理由，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，把我的梦摇醒了，全部幸福不回来了，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，也翻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，懂了，快乐是

97.4，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，向来以霸道总裁形象示人的演员吴奇隆，在昨晚开播的电视剧《月嫂先生》里，大反差地饰演了一位顾家的月嫂。这部剧视角独特，取材新颖，讲述了吴奇隆饰演的海外归来的发展心理学教授，机缘巧合成为了李小冉饰演的单亲妈妈的男月嫂，两人从针锋相对到产生好感，最终携手获得幸福的故事。为了更好地还原社会现状，在开拍前主创团队还专门进行了实地调研取材，最后这部分内容也将在剧中有所呈现。在导演徐宗正看来，这部剧虽然以男月嫂为突破口，讲述的还是贴近现实、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故事。灵魂摆渡系列的成功，让巨星茂以导演的身份进入了大众的视野。近日，由巨星茂执导的电视剧《最美的青春》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只是能拍灵异题材的网剧导演，现实主义的正剧同样可以驾驭。《最美的青春》是以第一代赛罕坝造林人为原型的作品，从题材上看并不算热门。回忆起拍摄初衷，巨星茂感慨，多让大家了解一些过去老一辈的历史，艰苦创业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。希望这部戏播出之后，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老一辈赛罕坝造林人的热血，他们对青春奉献的理解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立主持。晚上九点，欢迎光临爱得更久点，我是巧克力韩韩立，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《爱得更久点》的下半时段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友情歌曲《如果的事》，今天呢是来自王蒙要送给好朋友玲玲的，今天呢是她22岁的生日，对你说一声生日快乐。 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，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，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，不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，如果你说我们 看我的电影，听我爱的 CD。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次。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，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。 来自好姐妹范范和张韶涵共同带来的《如果的事》。送完这份友情祝福之后，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，这是来自陈升演唱的《把悲伤留给自己》。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，但今天晚上的点播者呢，他就很乐观地对我说，这首歌他是想告诉他很在乎的一个人，他叫做悠悠糖，那位朋友叫唐悠悠，想告诉这位很在乎的朋友，当你悲伤难过的时候，不要忘了还有我呢，我愿意帮你分担，无论什么时候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。 委屈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。 声音再强大的人，他也会有一些独处的时候，感到很寂寞很悲伤的时刻，若在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人愿意帮他分担的话，我想那个人一定是他很信任 又很爱的人，愿你的生活里有这样的人。继续来听祝福，下面这首歌来自张惠妹，我们要送给一位在广西收听节目的柳芳朋友，希望这首歌传到你那里的时候，你所经历的事情开始越来越好。 街道静的刺耳，也被路灯染色，正赶上醒来前先上车，不会不舍，承认我是弱者，不敢再对爱假设，我真的累得不想再拉扯， 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幸福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。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，韩丽主持。欢迎来到爱得更久点，我们要派送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。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你给我听好，今天晚上是小飞朋友要送给他的一位好友，最近心情不太好的悠悠，想对他说，先处理心情，再处理事情，你一定会度过难关的，我们相信你。 就你一个人没有笑，是我们装傻，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？我才懒得给你解药，反正你爱来这一套，不为爱情折腰，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？你在想谁，想到睡不着？